公司沙龙的各位朋友好，晚上好。非常高兴又到这儿来和大家一起交流。前面几次交流，特别上一次交流呢，主要还是围绕着我的那几本这个晚清的书。那么上次讲的主要是讲的是觉醒，就晚清四书的第一本，主要讲的是，如果从事件上来讲，讲的就是甲午战争；如果从人物来讲呢，主要讲的是李鸿章。那么今天呢，我想接着往下讲，讲第二本，就是讲这个变法这一本。那这一本呢，维新变法。那么这一本呢，大概可能侧重要讲的人物呢，可能是康有为。所以咱们在这个上面那个更多的去说说康有为的一些情况。大概我想呢，我先讲呢，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样子。之后呢，留下的时间大家可以再讨论。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先通过文字或者各种方式呢，传达给这个这个什么群的管理者。之后呢，可能统一的来筛选一下。大概今天来不及讨论，我们今后还有机会再讨论。那我今天想讲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康有为。早几天我无意当中到这个群里面也看了一下，可能各位也有一些讨论，就关于康有为。因为康有为是100多年来也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一个人物，那么各种各样的这种讨论都很多。那么特别是像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就我们今天讲的百日维新，基本上都是在康乃话语的主导下所构成的。那么在主要的就是康梁的话语，特别是梁启超的这个戊戌争辩记，在戊戌争辩发生不久第二年第三年就把它写出来。那么这本书呢影响非常大。当然从史料价值上来讲，我们今天也必须承认，尽管他的书没有看到什么更多的档案，但是他凭他的直觉，凭他的这种参与者的身份，那么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些线索，就是一些大致的脉络，那么从那个康有为、梁启超这本书的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另外在后来的1898年之后呢，梁启超、康有为都长时期在外面流亡，他们从这个时候一直流亡了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之后，他们才有机会，梁启超才有机会回来。在康梁流亡海外的一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话语就是唠唠叨叨的，总是在讲的过去那一个这种伟大的时刻，讲1898年。那么他的这种讲话就是说，把他的思维、把他的记忆都停留在那儿了。那么都停留在那儿，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康梁的回忆、康梁的这些记录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价值，也是我们研究戊戌变法、戊戌政变以及晚清政治史、思想史的一个起点和基础资料。这是它的价值不容置疑的。但是也像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历史资料一样，因为它成熟在那个一个特殊的一种状态，因此也有它的这个局限性。那么这个局限性呢，这个局限性今天我们看了120年之后，我们看的就很明白了，它的局限性主要在于什么呢？主要在于康梁只知道自己和自己的朋友，而不知道对方，也就不知道清廷对这些是怎么决策呢？因此呢，在很多问题上呢，就形成了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去读康有为的这个就是他的那个自编脸谱，也被命名为我史的这本书。毛海健教授这些年呢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考编，大概出来之后是三联书店出的是厚厚的一大本，就是我史的这个前注。那你可以从那个里面去看呢，康有为是很不得了，就他凭记忆写下了那么多的这个历史的事实，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在肯定的同时也有很大的问题，就它里边是想象推理大于事实。随便举个例子，比如他在这个就是1898年的这个 唯一的一次，也是一生当中唯一一次，就是那个召见光绪皇帝召见他，召见康有为。那么康有为就是在我史当中的记录，那你可以看到他在那个在这个等候的时候，在和荣禄的谈话。那么这种谈话呢，大概可能就是一种，就是基本上是出于一种想象和推理的。就是他在讲，给荣禄问他将来这个变革，这个改革怎么改？连康有为讲说，那就杀几个一品大员。那他这个时候呢，讲完之后，他在写的时候，他就讲，他就分析了。康有为在他写这个记录下来，他和荣禄的对话之后，他就有个心理分析。他的分析就认为，荣禄这个时候就是好像是就对康有为呢就有一种仇恨，因此基于这样一种分析呢，在他后来的判断当中呢，就对荣禄的判断，就出现了很多这个一种推测之词。就是荣禄究竟是一个保守的，是一个变革的，可能康有为的看法呢，并不太真实。这些呢，就我的同事马宗文教授这几年呢，也做了大量的细致的研究，对荣禄也根据一些新出现的一些这个史料，对荣禄进行了很仔细的考辨。那么去读马宗文的这本书的话，各位就可以看到，那个荣禄可能不是连康有为所认知的那个样子。这个局限呢，主要是就是说它是一个历史局限，也不能把这种局限推得太过。那么在过去的三十年，差不多三十年或者再多一点时间，四十年，就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台湾学者黄章健就已经对康有为的很多这个行为方式，很多这个文字就有详细的研究。那么从黄先生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大陆学者，一大批大陆学者都是根据康有为资料当中记录的这种不实性，就认为康有为呢人品上有问题，认为康有为在这个文件到填日期，就是他后来他这个提出来的这种就是戊戌年间的奏折，和后来宫里边发现的奏折有差别，就是日期不对，文字不对，一系列的证据呢，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康有为的人品引起了这种怀疑，就觉得康有为这种不太老实，就是倒填日期、伪造文件。那这个呢，这个是过去这些年当中可能很主流的看法。我个人在读这些资料上，当然我认为呢，就是错的就是错的，错的资料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和这个可能去提到辩护。就是同样一份文件，宫里边出来的和康有为在日本整理出来的，和后来这个出现的，和宫里边的最初的这个提交本不一样。那当然以宫里边的这个收藏的为准。有错了就是错了，肯定这个没有任何去替康有为去辩解的必要和可能性。但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种差别而去过分的考虑康有为的人品问题，是主观上去要伪造史料，去要是为自己的辩护，或者是为自己这种如何如何的。我认为这个说法可能也都有问题。这有问题的话，毕竟康有为离开中国到日本去流亡，并不是一个呢很从容的离开。他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等一下也许我们还会讲到，就是他是匆忙的这个逃走，因此呢，并没有什么那个文件带走。随身并没有带着什么文件，更没有不存在有意识的整理了许多这种文件带出去，这样在外边编资料，并没有这么一个准备。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在后来编写这个就是我史，在整理其他的这些奏折、戊戌奏折什么，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应该由衷的佩服他不得了。就他没有任何资料凭借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就是并没有大量的这种当时的这种档案， 作为依据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去把之前几年写的东西能够回忆出来，能够大差不差的记录下来，那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是由衷的佩服，就觉得康有为这还是不得了的。那至于差别呢，可能是我们今天去默写昨天发表的昨天写的文章，我们也不可能完整的默下来，就此一时彼一时，心情有所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字数还有相当的差别吧。从这个角度呢，去理解康有为资料当中的这种矛盾，内在的这种紧张冲突，或者是这种和这种档案不一致，大概我觉得都应该是属于一种可理解的状态，都是可以理解的状态，这我想讲的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康有为和梁启超不断的在解释他们过去所做的事情，那么这种解释呢，它就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他可能有一些文件当时的这个利益和诉求和他后来的解释有差别，说这可能是我们讨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时候都是必须注意的，就是他本来他一开始提出这个文件的时候，他的目标是什么东西，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是要表达的什么意思，那么在后来的解读当中呢，可能就出了问题，就后来解读去以后见之明再往前走。所以我对康有为、梁启超探讨，我都是从这个角度去理，就是说要回到历史的本来面貌上去，就历史本来是个什么样子，他后来的解释包括的当事人解释，他可能也解释的并不是他当时最初时候的这么一种想法。说这个里边，我大概在这篇文章当中，我在写最近我要发的一篇康有为的文章当中，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去，从这个角度去分析。那么我觉得这样呢，可能是比较能够就重新建构出来康有为当时的心情，在写每一篇这个东西时候心情，和后来他再去追溯的时候他的心情，那么这个中间的差异。比如我在这里面我就讲到，就是康有为上清的第一书，那么上清的第一书呢，这是后来也是被这个就是渲染的很厉害的。那么我们一般的研究者都是这么认为了，康有为的这个上清的第一书就有了一很敏感的，有了这个变法维新的思想，有了这么一种改革的情怀，这大概都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一般看法。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读他这个上清的第一书，特别是我们在分析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的时候，我就在这些年我就觉得可能康有为对这个解释和后来研究者对这篇文章的认知可能不太合乎历史的真实，合乎后来康有为的，就是康有为后来的解释不合乎当时的历史真实。而我们研究者，相当多的研究者呢，也都是跟随着康有为、梁启超的这个说法，也就认为上清帝第一书就有了变革，这个说法可能就有问题了。就问题在哪儿呢？那么我想提出的一个讨论的思路就是说，假如我们今天去重新去读康有为的这个上清的第一书，我们能不能读出变革的思想、维新的思想呢？我觉得我们能够读出一个变革的思想，而这个变革的思想是中国古典政治当中是一个常态。就是我去读这个东西，我和我读这个什么王安石上神农书，读贾谊的这种过秦论，读董仲舒的这个乾陵三策，我觉得可能都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都没有本质性差别，他都是在表达一个知识人对政治的关切，而提出的方案呢，也就基本上就是进君子远小人了，这个是吧，要这个就是注意到这种政治的发展，注意民生的疾苦，注意老百姓的这种生活，大概都是这样。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在分析这第一上清的第一书上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时候康有为还不具备什么变法的思想，就后来的他的解释和我们研究者的这种解释都是错过了一个时代，就是并不是在历史事实本身去讨论问题，而是用后来的这么一种时代的这种 言说去解释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只要讲，只要我们清楚，康有为上清的第一书是1888年，1888年的中国是经济发展相对来讲在晚清那几十年当中，相对来讲在1888年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的。我们正统史学，清代的官方的这种正统史学和我们研究者的相当一部分，我们都承认一个事实，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我们都承认一个概念了，就叫通光中兴。那么1888年是一个就是同治光绪中兴的一个顶峰期。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年1888年是什么，是北洋海军称军，也是慈禧太后呢要把这个就是小皇帝，要让小皇帝亲政，他要退位，他要退出这个直接决策，就是要让光绪皇帝直接去处理政务。那么到这个故事的其他方面，我们等一下也许有机会讨论，或者将来会有机会讨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就是说是什么呢，他并不是我们后来说康有为后来所解读的，他在1888年上书当中就建议清廷要改革。改革什么呢？当时是一个经济，当时1888年是经济发展、现代军事发展各方面的发展都是比较好的时期，也是清廷发自内心对中国的现状表示一种这种满意和自信的时期。因此这个时候不存在着一个这个政治变革或者是改革的这个可能性，就是不存在可能性。那么为什么这一年就是康有为又去要写这个东西？写这个东西和后来就是说好像是连成一个脉络，就1888年写的和1895年这个之后写的好像都连成一个脉络，就是说康有为思想伪新思想的形成，大概我们一般历史书大概一般作品都是这样去写。但是这些年我在研究的问题，我就觉得可能我们是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可能都错读了这个史料，都错读了这个史料。也就是说康有为在这个就是1888年的时候，中国没有改革的这种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康有为又确实写了这个东西，说我想讨论就是为什么他要写这个东西。那么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一年是慈禧太后要退出政治，要让光绪皇帝亲政，那就意味着就是中国古典的这种就是权力转移，就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么在这个时候小皇帝要亲政的这种状态下，康有为去写一封以草民身份，以一个没有功名的这个知识人的身份给皇帝写一封建议书，那么他的目标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就中国历史上这种草民上书当然都有真知灼见，就草民上书的真知灼见和草民上书的目的我们应该去看到，应该去分清它。他的真知灼见呢，就是说他确实可能讲了一些这种思路啦、改革啦、变革了，但是他们的目的就是新皇帝继位之后他们以这种身份去上书，也许可能很侥幸的会得到皇上的认可，之后也许可能会得到这种一个就是这个这种任命一个官员了，任命一个职务了，可能会得到这样一种机会。说这样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了。康有为直接模仿的一个例子呢，也是在这之前不久发生过的一个故事。所以这样呢，就是康有为上书在上清的第一书，大概我们要从这个背景当中去考虑，就是说要从一个这种实实在在的背景去考虑，而不必去想的很高大上。就是这种东西的话，就是那个就不必把它就好像是这个如何的这个就是有这种深思熟虑，而且还要交代一个背景呢，就1888年康有为之所以有机会写这个， 就是因为他到北京来参加科举考试。那参加科举考试呢，又是名落孙山。那么名落孙山从广东到北京，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旅途旅行。那么到北京来之后呢，遇到这种小皇帝要亲政了，小皇帝要这种接班了，那么可能是中国的历史要有次翻开新的一页。那么在北京候考的康有为写这封皇给皇帝写封信，大概我们今天真的不必把它一定要放到康有为维新思想的脉络当中来去解决，可能这个时候还不是那么一个问题。大概我想呢，从康有为这个讲法先从这开始嘛。那么1888年上书，当然康有为后来和梁启超都很抱怨，就是没有送到光绪皇帝的办公桌上，清廷的政治高层没有什么任何积极的回应。那我刚这样一讲的话，可能也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没有积极回应，那就因为你的问题并不没有切到时代的脉络上去，而这个东西就没办法去回应。就像我们去讨论孙中山上李鸿章书，那也是一个很抱怨的。这孙中山后来是很伟大的，但是在当时不过就是一个二十几岁的一个没有功名的这个年轻人，去给一个70来岁的一个长者一品大员去上书。那么里边提的建议呢，我们今天不带有偏见的话，我们应该承认是一般的这么一个。这样呢，可能去讨论的时候就讨论康有为、孙中山，去比较的去看。这种平民上书、草民上书，他的回应，就可能是一个挫折，是一个这个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啊，但是并不表明，和体制当中有什么问题。所以大概这个呢，我们可能就讲呢，就是要重新去理解它。当然，这是康有为上第一书。那么第一书上了之后，实际上康有为就仍然是回到原来的生活形态上去。仍然回到原来生活形态，就回到广东。回到广东去之后呢，就是科举的路仍然还很漫长。那么他仍然就是做了一个长期的这种打算，就准备呢，就是这种再战了。所以我们知道，就科举考试是一个很消磨人的意志，也锻炼人的意志的一个机会。像我们后来这个状元张俭，就考了大概20来年，那是考了这个前前后考了二十来年的时间，才终于这个获得了功名，获得了进士，得了状元。那么康有为呢，回到广东之后呢，仍然是投入到这个科举考试的这种复习准备当中。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仍然讲了康有为这个时候又有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康有为在这个时候回到1888年考试没有录取，回到广东之后再去考试没有录取，回头就在广东，大概在1890-91这个时候呢，就在广州就开始办学，就办了我们知道一个很有名的叫万木草堂。那么今天各位如果有机会到广州去，可能广州的朋友就更清楚了，就是万木草堂，就还在那，在现在维修的状况非常好。几年前我在那个地方呢讲过一次，这个就是康有为。那么万木草堂呢，就是康有为在这地方呢，就是吸引了就是梁启超、麦孟华和他的早期一批弟子都在这开始和康有为呢建立了很密切的这个关系。那么这是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进展。那么这个万木草堂也在过去的研究当中呢，被这种无限拔高。无限拔高呢，和我们很多的作品当中，包括我过去写的作品当中，也都这样讲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在这儿呢培养了维新的干部，准备了维新的思想。特别是康有为在这地方完成了，和他的弟子的帮助下，相继完成了他的这种两部重要的作品，就是《孔子改制考》和《新学维经考》。那么我们过去的历史表述基本上都按照梁启超的这个思路，就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里边的这个讨论，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300年学术史当中的讨论，就讲了康有为在这个万木草堂的时代，为后来的变法准备了干部，准备了这个思想。 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变革的思想体系，那就是新学伪经孔子改制，加上其他的这个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写的其他的作品，加起来都是这个什么，都是一个系统的一个变法思想。但是这一年之后，我们在我个人去回读这些资料，在放在一个大的脉络当中去想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说法都是后来这说加进去的。也就我们回到康有为这种考试结束回到广东之后半万亩草堂，那么他真实的诉求可能没有这个，可能没有这种对后来的这么一种这么英明的预见，说过几年可能中国就要政治变革了，我现在要给他去这个准备这个思想体系，大概可能不能这么去看。那实际上这个时候他的万亩草堂的主要的功能，我当年去参观和我后来这个去研究去分析，我讲万亩草堂的主要功能就是放到去看和当时的这种各地的这个就是学院书院是一个性质，都是一个性质，都是一个民间的这个一个办学的一个方式，就大概可能应该这样去理解古万亩草堂，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教育机构。那么这个教育机构呢是经费自筹，这个生源自招，前途呢学生的这种前途呢也自己负责。这个机构在中国的在宋代之后就是各地的书院出现很多，我过去我在其他地方也讲过，就宋代之后为什么在全国到处都出现了那么多的书院，那么到了甚至到晚清那书院也这么多，那么我在研究的时候我就讲，可能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教育机构，它实际上是一个这种复读机构，有点像我们今天开玩笑讲像那种衡水一中了这样的一个集中复读机构。它复读的目标是诉求什么呢？它的目标诉求就是科举考试，就是科举考试。所以我们回头去看康有为在这个万亩草堂他去招来的早期弟子麦孟华了梁启超了这些早期弟子，就万亩草堂的弟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人的诉求目标仍然是科举考试。所以我们就注意到就是在1894年就是康有为到北京来考试，那带着这个就是带着梁启超麦孟华他们过来到北京来考试，就是梁启超麦孟华也是考生，康有为是考生，他们也是考生，就师生一起来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当然老师考上了弟子没考上，他的差别只是在这儿。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万亩草堂对康有为来讲就是一个自己复习自己准备，同时呢也是带着学生也招生，招了几个学生，招了几个学生我们当然也可以相信也有他的收入了，也有说有经济上这种收入，所以这个时候你才能理解到他这是一个这个机构。那么这种机构呢就是我们他就不具备什么呢，不具备我们就是康梁话语当中或后来的话语当中往前衍生去推演的好像是在万亩草堂时代康有为梁启超就有心思为未来的中国变革提供一个人才提供一个理论，大概不能这样来讲。所以这样我们去往回呢就是去看的时候可能才能看到他当时的主观诉求是什么。但是当然也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到，就康有为在万亩草堂所教的和当时其他的这种书院学院所教的是有很大的差别。那么这个差别在哪呢？就是说他怎么能够把麦孟华把这个梁启超自从粤海棠的高材生一下子给拉到他的万亩草堂那种刚刚创办的这个招生，能够把从一个名校当中把这学生拉到他那儿来，就是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个东西？那么这也是我们需要这种研究的，就是为什么他能做到？那么我的看法就是说，我觉得可能这和康有为本身的知识结构、他的新颖、对西学的追求有很大的关联。我们知道，后来在1898年这个变革新知识新学堂的创办、京师大学的创办之后，像 后来和他对他是有很大的这个不满的批评的，像孙家奈。孙家奈呢，当时就是还是对康有为还是很推崇，就认为康有为可能在对心学的理解上，可能当时的中国我没有比他更深的、更精的。就在1898年这个时候，就康有为就是当时还对这些旧这些这个正统的知识分子也是很欣赏康有为对西方的这种理解，对近代西方的理解，说这样的才能理我们才能知道万木草堂为什么能够把这个这么能够把正规学堂的这个学生，而且优等生给拉过来，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当然这个就是说万木草堂当然培养了，就是到事实上在后来因为康有为的这种对政治的介入，那么事实上呢对后来这个就是对中国的变革确实提供了这种人才和思想，就确实有思想人才的这么一个贡献，但这个贡献呢就是说它是事实上的，而不是说提前呢这个去这个有计划的或者是说有预谋的，不是这个一个东西，而是事实上呢确实做到了，就给后来这个变革，就是万木草堂的弟子确实后来在中国的政治变革发展当中他们贡献很大。大概这样的我想回溯到就是在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那么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在甲午战争之前，就是中国如果按照那么一个思路往下发展，就是说经济的增长之后适度的有个社会的变革、教育的变革、各方面的调整，进而就正常的这种变革调试，那么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可能都也就在体制内去这么去逐步的爬升了，这举人进士、状元、当官一点点的爬升之后，在中国通过体制内的这种艰苦奋斗去慢慢改造这个体制。但是历史就在这儿，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中国历史上就是2000年也是离开也不能离开他们了，就是把他们抽空了之后这个历史就不完整了。能够成为这么一种重要的关键性人物呢，主要还是取决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的情况呢，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就不再说它。在这场战争发生之后，确实对我们这个对康梁都是一个很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1895年的春天，康有为呢就因为自己到北京来参加考试，那么就在梁启超、梁小山这几个人的陪同下呢就到北京来。那么这一次1895年就是光绪21年，也是康有为到北京来确实是为了考试，但这个时候呢是中国的政治只到了最关键的一个时候，就他们到北京的时间是就离开广东的时间是1895年的光绪21年的2月12号离开广东，那么月底到了北京。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在这个就是战争呢就在处在一个最关键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时候就战争已经是不可打，已经没有办法打了。这个什么就是北洋海军仍然在，但是已经没有这种反击的力量，就被日本海军呢给这种围困住。那台湾呢也在日军这么就是不断的这个进攻，日军甚至登这个登陆作战，在辽东半岛，在这个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在山东，在这个就是辽东，那么就是登陆作战，说中国呢已经只能够去给日本去这个就是讲和，还不能叫求和，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还是很忌讳去求和，因为求和就示弱了。这大概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清政府先请了这个德国人德次林去到日本去探了口风，结果日本人不理，不给谈。后来呢，又让张荫桓和邵友濂以这个就是那个代表的身份到日本去， 结果伊藤博文仍然觉得这品味品级低了，没有全权，说这样的就仍然没能够去。那么这个时候等到什么？等到稍后呢，就是日本就提出来有这个就是请李鸿章和这个恭亲王，或者是恭亲王或者李鸿章到日本去谈也行，或者到中国，在中国谈也行，就一定要有这种全权大臣来谈。那么这样最后当然是李鸿章去的了，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就不讲了。那李鸿章去了之后，这就谈了一个就是马关条约。就马关条约之后呢，确实康梁呢这就有一个第三份上书，就是上清帝这个上书。那在这一份上书当中呢，康有为确实提出了很多很多这个就是建议。那么这个建议当中可能各位在一般的这个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就下诏古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都是要这个就是总体思路就是什么，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那么总体的思路呢，康有为就希望通过这样就是说这种变法来改变这个现状。更重要的就是说是他的思路，就是要拒绝这个对和日本这个和谈。所以这就是上清帝的第二书。那么上清帝第七书这第三书呢，也是就藏清帝第二书没有在实际政治当中发挥作用，但是在上书的第二天就被美国公使拿去了，这是康有为自己说的，就被拿去就是传抄。之后呢，很快呢，就是康有为就写了上清帝第七书，这都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之后的一个事情。那么这里边详细的考辨呢，我们就不去讲它了，就是这种也有很多很多这个问题。这个讨论，那上第三书呢也有一万多字，也这几本几分书呢都是这个很长。那这里面康有为呢确实提出了，那么这一封上清的第三书呢，就是他这里边提出就是富国养民教士练兵，这些都是提出一系列的这个就是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这个调整都提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就康有为确实在想的这个就是怎么来改变中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康有为的这种建议，就在北京呢，在这么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就在马关条约之后的中北京的这么一个背景下呢，就在北京的政治圈里面和知识界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上面的这个关注。就是也引起光绪皇帝的关注，高层政治高层呢也普遍的认同，这些呢都让康有为受到很大的鼓舞。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在北京呢，就是那么康有为就活动呢就更积极。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相关的资料都很容易找了，就可以看到他在这里边的这么一个这种一种活动，一种影响。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他对马关条约的这个就是认知，和当时的北京策动的公车上书，在这一系列事情呢，其实都没能够持续下去。没有持续下去，这里边有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还不好讨论，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有一个隐约，我有一种这个感觉，有一种这种思考，就是什么呢？他和当时对马关条约的理解，和朝廷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的这种立场可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史料已经能够看到，能够感觉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感觉到，就是说在这个马关条约谈判的过程当中和结果出来时候呢，比如我们知道张之洞对于割让台湾是极其不乐意接受，就不愿意接受这个就是台湾割让给日本的这么一个事实。张之洞呢就策动南洋，因为他当时是南洋这个大臣了， 他就刺痛南洋的在支持台湾，就是说让台湾的军民进行抵抗，就不要去，就是像他当时的思考，就是像那个说普法战争之后，普法战争之后法国的割让，而最后没有能够得没有执行的，就因为法国人一直在坚持抵抗，所以最后就让造成一个既成事实。我们今天去读张德栋全集的相关史料，你就可以看到他当时对普法战争之后的后果是看得很清楚，就觉得如果中国像普法战争那样去处理台湾问题，只要台湾军民就是坚持不妥协不退让，可能呢台湾的割让就不会达成。那么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他这个主张，也就是这个主张，张德栋这个主张，他是台湾的抵抗运动，他是就是日军向台湾进攻，台湾才出现军民抵抗运动。但是后来当朝廷发现，当那个李鸿章发现这么一个问题的时候，李鸿章就给朝廷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按照张德栋这个说法去做的话，那么可能台湾可能会在割让的问题上，可能会像，也许结局像法国普法战争之后的结局，可能是这个协议不能得到执行。但李鸿章的这种忧虑在哪呢？如果马关条约的这种相关条款，特别是台湾割让的条款不能得到执行的时候，那么李鸿章讲战争就没有结束，战争就没有结束，当时的清政府和清廷大概是没有后来一次中日战争的这么一种韧性。比如我们讲后来就是1937年的这场战争，那么蒋介石的伟大就在不是他打得多厉害，蒋介石的伟大就是说这种时间换空间，就是一个坚持，那么不投降。但是我们回头去看1894年、1895年的时候，在马关条约签订，这种匆匆忙忙把马关条约谈下来签订，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就没有办法去用一种韧性，用一种持久来解决。所以这样的就是说李鸿章的给朝廷的建议，就是那如果不执行的话，可能战争就没有结束。而李鸿章到日本去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把战争停下来，之后呢就讲和，说最后呢就是中日马关讲和，强调的讲和，就不是战而是和。这样在这么一种背景下，我们才可以看到康有为当时这个主张很可能就是因为马关条约之后中国的高层政治高层当中有不同的这样一种策动，那么他的这个策动呢，就对康有为这个就是聚合的策动，对马关条约聚合的策动，我们现在看不出来呢和张之洞有关，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呢，应该隐隐约约的和吴诺和有关，就是可能在他的背后呢有这种大的政治家，有政治人物在背后，那么可能康有为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起到这么一种功能。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清廷的总体布局当中，马关条约的谈判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也是清廷呢就是牺牲，做出巨大牺牲而要去换来一个和平，讲和换了和平。因此呢，这时候当皇帝决定呢，就是说在协议上用宝之后呢，就是国内的这个就是知识界的这种抗争，康有为的这个抗争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脉络看得非常清楚。所以1895年的这个公车上书呢，就是也有人讲没有造成影响，和事实上的情况如何如何的，这里边细节很多，各位可以有机会可以自己去看。但我想从大的脉络当中来讲，这件事情也就是基本上也就是协议一认可之后，这些讨论都就没有意义了。那没意义呢，康有为仍然就回到南方去了，仍然回到南方去，回到南方去呢，这样就是说他已经就该干嘛干嘛去了，并不是走上一个职业政治家的路。说大概这是我们去理解早期的康有为的一个基本的脉络。但是历史给他留过了一个那个很重要的机会，两年之后。那么两年之后呢，就是这个就是出乎预料的，在山东出现了这样一个就是胶州湾事件，就是德国人呢去占领胶州湾。这当然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的这个前因，那么我们今天都来不及去讲了，因为时间的原因就不会展开去说。那么胶州湾事件发生之后呢，康有为正好是从广东经上海到北京来，这是1897年的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 那么到12月份呢，就康有为就到了北京。到了北京这个时候呢，就是胶州湾事件，德国人抢占胶州湾事件，使康有为呢就再一次深度介入了中国政治。而这次介入呢，就引导了后来中国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就当时康有为在这时候，大概知识界当时都认为，知识界都对这个德国人呢就很反感了。德国人不管有多少理由，德国就是用这种强硬的手段，强租强买的这种办法，强租把这个胶州湾给租下来。那么就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当中，我们知道像康有为，像严复，那特别是严复在胶州湾事件发生之后，在他主办的这个就是他的主持的这个就是国文报，连篇累牍的去批评德国，批评英国，批评俄国，就是俄国人也趁这个机会去租借中国的旅顺大连，英国呢去趁这个机会去租威海，法国呢去租这个就是这个南广州湾。所以这个呢和在我们历史书当中叫做列强瓜分中国，谭嗣同就认为呢是国之将亡，梁启超也是这么认为，国之将亡，说谭嗣同梁启超。德国人不管有多少理由，德国就是用这种强硬的手段，强租强买的这种办法，强租把这个胶州湾给租下来。那么就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当中，我们知道像康有为，像严复，那特别是严复在胶州湾事件发生之后，在他主办的这个就是他的主持的这个就是国文报，连篇累牍的去批评德国，批评英国，批评俄国，就是俄国人也趁这个机会去租借中国的旅顺大连，英国呢去趁这个机会去租威海，法国呢去租这个就是这个南广州湾。说这个呢和在我们历史书当中叫做列强瓜分中国，谭嗣同就认为呢是国之将亡，梁启超也是这么认为，国之将亡，说谭嗣同梁启超，谭嗣同梁启超呢都在1897年底胶州湾事件之后呢，都是把精力都转到了广这个长沙，到了湖南，他们就认为呢就想在湖南做一个复兴基地，就假如列强瓜分中国，中国都亡了，那么能够以湖南再起来。那么这是当时的知识界呢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观察。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就是知识界和政界是脱节的，是脱离的。它脱离在哪儿？就是清廷在这种参与这个胶州湾的租界、广州湾的租界这些谈判。今天我们去读、去还原那些史料、去读这些史料，可能并不是一个这个完全是一个强制性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就。胶州湾的租界和广州湾的租界，俄国人租界的旅顺大连湾的租界，都和三国干涉还辽有关。一个就是这种知恩图报，就你帮我把这个要回来了，那应该当时中国有一个可能在这个干涉还辽的时候有一个承诺，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这之前外国到中国来的投资，到中国来的这种贸易，从这个就是。从五谷通商一来，那么已经越来越多，但是中国的土地利用上，在合作和外商和外国合作利用土地上，大概一直就没有取得进展。就南京条约租借了这个广，不是租借，就割让了这个香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1895年日本强制性的割让，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办法去在中国获得任何一块可经营的，或者是作为自己的这个一个这种军事基地了，或者作为其他这个这种商务基地了，都没有。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它事实上也有一个贸易往来的一个必须的一个东西。胶州湾事件发生之后，当时呢就是政府和知识界之间相当的这种隔膜呢，就是说政府的，我在研究时候讲政府太傲慢了。就是1898年的春天在北京出现这种事情，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的傲慢，就政府并没有通过发言人，通过各种方式把自己和外国人交涉之后，和自己的这种中国政府为什么同意这种租借，因为签字毕竟是这个政府签的字了，就为什么去租借，租借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并没有把这些 这种过程，通过这种白皮书的方式来向人民讲清楚，向知识界讲清楚。因此我的感觉，在我在读这个1898年春天的资料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就政治的这样一种隔膜，就知识界关心的政治，其实知识界并不知道政治运行的真相。那么当然这样就是说，这个就是知识界的这种干预，就是不断的上书啦，这个发言啦，并不影响政治的运转。而政治的运转，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一直还按照它自己的固有规律，租借了胶州湾之后，紧接着法国租借广州湾之后，英国人在租借，俄国人租借，好像就是这人民的反抗，知识反抗和政府完全是个脱节的。那政府并没有去丝毫的考虑到这么一层，那么这里边它就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脱节的一个问题，就政府可能有政府的考量，那么知识界呢不太知道知识界有知识界的考量，但是政府当时这样一种不愿意更多的说的这个东西呢，可能也和一直有一个很强硬的或者是很稳健的引导的中国在这个走向世界的变化的恭亲王的存在有关。我们知道恭亲王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了，恭亲王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在维护着中国的这个发展，做了很多的这种稳健的事情。那么现在就是他，由于他的存在呢，就是使中日之间的妥协达成了，也使得就德国租借胶州，法国租借广东也慢慢的达成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一切其实都可以回到风平浪静当中去，当你协议签了之后，也并不一定都是它的结局，并不一定人民就觉得很失望，对吧？胶州没有多少年的发展，胶州已经是大家就觉得是一个可居住可亲近的地方。怎么看呢？民国这种国体变更之后，一大批遗老都到了青岛去，觉得这样很好嘛。那至于其他租界更是真的是后来革命党人的去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去讨论的是不一样的。君王的存在呢，可能是这个事情就是很不一样。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在1898年政治发生一个大的变动的原因，就在这么一种背景下，恭亲王的死亡。恭亲王在5月30号、5月29号去世，生病去世。那恭亲王的去世呢，是政治一下子发生一个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政治在这个13天之后，光绪皇帝就发布了一个就是明定国事诏，就是我在书里边讲的，和我们讲的都知道，就是所谓百日维新。所谓百日维新，就是从恭亲王去世之后的第13天，1898年的6月11号，农历就4月23号，从这一天开始，就中国的政治日程进入到一个新的轨道，就进了一个政治变革。政治变革呢，和我们今天要讲的几个人物关系都很大。这个政治变革的第一步，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政治的意味。就1898年的6月11号发布的这个诏书，就是要建立一个新学堂，就是我们这几天闹得纷纷扬扬的北京大学的前身，就京师大学堂。就京师大学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1898年作为政治变革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建立京师大学堂呢？这个当然往回展开就很复杂了，我只能说个大概，就是在近代中国开始决定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在踏向世界轨道走向现代化的路程的时候，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去全面的接纳西方的新教育，就我们没有去像日本那就是办那种国立大学、国立的这种中学，就是按照西方的这种方式去培养新知识、新人才，没有这么做，而是我们通过了一个科举改制的办法。我们通过科举改制的办法去改科举，改科举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来接纳西方。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科举改的是不仅是不成功的，而且很糟糕的。就科举制度本来是一个这种那个，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公务员的考试，是一个这种文职官员的这种进入的一个制度，那后来给改成的不伦不类，就改到70年代、80年代，就1860年代开始改到70年代、80年代，就是旧的制度也不像了，那么新的制度也没有，新教育也没有，就新知识的接纳只能在通管、书院， 这种就是说那种自由的讲学，而没有一个系统的现代这种知识教育。像统管呢，就是说以还是以语言为主，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到了这个80年代的时候，已经达到很严重的程度。中国的洋务运动，中国的工业化的发生，已经走得很远了。到1880年的中国，你看像88年的这北洋海军就成军了。那么中国的就是电报线路基本上也都构建起来了。轮船招商局这也起来了，洋务的运动工业，包括像这个开平煤矿也都已经开采好几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中国需要大量的有知识的劳动者。那么旧的科举制度呢，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对这个人才的需求。所以办这个新式教育呢，其实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知识界特别是这个传教士有很多很多的讨论，但是清廷呢一直就在这种旧制度新制度当中呢，就一直就出了一种很犹豫彷徨的这么一种状态，一直举棋不定。那么这样的在这种外交危机，在这种就是胶州湾事件、这个广州湾事件一系列外交危机的压力下，大概清廷这政治变革也就从这儿开始起来。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1898年的政治日程从这发生变化。那么这从这之后呢，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和其他的像那种新知识人，谭嗣同、这个林顼、刘光第这一批人，杨锐也都从政治的边缘和政治的底层开始慢慢进程到政治的中心。他们在1898年的6月份一直到9月份。实实在在的说，我们可以讲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变革还做了很大很大的推动。所以这里边呢，就今天我也没法展开说了，因为时间也这个很紧张。我讲可能是我们去重新估价，就是他们在这个100天当中他们的贡献还是很大。贡献很大的呢，过去我们也有一种说法，说后来发生政变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政治变革走得太远了，走得太激进了。特别是有许多是清政府超出了清政府的这个压力，超出了社会公众的这个承受力。其实这几年我在读这个史料和阅读思考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们这个讨论是有问题的。就讨论有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去排比1898年的6月份到9月份所发布的全部文件，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教育呢，大概我的感觉没有哪一个是真正是超出社会的承受力，而且这些政策都是说属于当时中国所必须的，比如说像知识产权的这种保护、商标的这种保护、创新意识的保护，大概可能都是当时中国所必须的，也不构成了这种就政治上的这种变革呢，就是我讲的可能不是这个问题，它不是构成这个问题。但是后来为什么就在9月份，在1898年9月份又突然发生一个政治大逆转，发生一个政治变革了？那么这样的可能时间原因呢，我想重点就简单讲一下，可能和我们的康先生康有为的这种超级想象力有关。那么我们知道，就光绪皇帝的这个政治改革，在这个100天的政治改革当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他的命令连篇累牍的往下发，但是下边的这种学习、体会、执行，就是没有那么紧凑。就是比如我们去读光绪皇帝去训斥这个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这个电报，那训斥刘坤一就是对于中央的指示不能够及时的贯彻执行，那么就批评他。但是连这种批评的电报都来不及贯彻执行，刘坤一对这样一种批评的电报都没有办法去执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在这种政治变革、社会变革、社会经济措施就受到了阻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就是说这种什么命令发布的比较密度比较高、集中度比较高，就没有来得及消化。而且很多经济政策几多经济政策和那种这种知识保护的这种政策，也不是立马去要见效去要操作的，而是一个慢慢的需要这么一个过程，因此我觉得不是一个这个问题。但是呢，对康有为来讲，康有为当时就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康有为就有一种感觉，就之所以能够 之所以这些政策没有能够发布了而不能够立马见效，康有为就隐隐约觉得清廷内部有一个保守派。那当然就是说人群总是会划分出这种左中右，总会有这种激进的、保守的、中立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但是他一定是一个绝对保守的、绝对都不妥协的，可能这也是另外讨论。但是康有为当时确实这么去认为。那么康有为这样认为之后呢，在他的概念当中就去在朝廷里边就对号入座，就在分析荣禄是保守的，这个刚毅是保守的，李鸿章呢也是保守的，这个慈禧太后是保守的，这种总头目总靠山。那么这样的康有为呢就对这种朝廷当中政治场这个知识界都有这么一个划分。那么这种划分呢一般来讲就作为一般说说或者怎么都是可以的，但是到了后来呢，可能就是康有为这样一种想象和分析就导致了问题。因为他指责某一个人是保守的，可能事实上并非如此，那想象呢可能就引发了后来的这样一种政治上的变动。当然我们知道政治上的变动主要的关键点并不在于康有为的想象，而是这种想象和其他的因素就构成了。我们知道1898年政治上真正发生冲突的一件事情是礼部的主事王肇。那王肇呢在给光绪皇帝在下命令，光绪皇帝当时就让草民上书，允许大家都给中央提建议。在草民上书的王肇呢就遵照光绪皇帝的指示号召，就写了一封这个信给光绪皇帝。那么他的级别呢，就是他这封信呢是可以不是通过什么，不是通过我们今天讲的这种信访局了，而是通过他的部门来传递给这个政治高层。但是他这里边的建议呢是礼部的这种几个主事的这个官僚呢觉得这个信没法转，就他提出的主张。封信里面提出的主张是什么呢，就是他主张现在应该推行这个就是推广这种元首外交。就像讲我们今天看元首外交很正常了，明天那个什么什么这个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见面，敌对的国家而且这么紧张的国家都得要靠首脑外交来推动。那么这几天为了这个事情呢，就是东西各国频繁的交流。但是在120年前，当时的这种欧洲国家首脑外交很习以为常，德国德皇和沙皇那就他们随时都可以见面，那西欧的更不要说了，西欧的很多皇室都是亲戚。但是对中国来讲，可能是进到近代之后，可能对这个外边的首脑外交是 不仅是进到近代了，就在古代的中国就不存在问题，天朝上国只有别人来拜我，没有去拜别人的。所以这可能是王肇的建议呢，是王肇的建议呢是超前，其实紧接着严复也有个类似的建议，这一样的也是不仅要去出国访问和外国首脑建立私人关系，而在国内也应该呢就是领导人呢要不断的给人民亲近。但是王肇的这个建议呢在礼部就受到阻碍，就礼部的大臣就认为呢这里边的康有王肇的建议居心叵测不可行，因为他里边建议皇上呢太后呢到日本去，就第一站可以到日本去，日本是同文同种，可以那个很亲近，尽管刚刚打完战争，但是中日关系的调试还是很快的。那么这样的礼部呢就没有能够转，礼部就认为这个王肇建议有问题，就能知道那个日本李鸿章去谈判的时候，日本浪人打了李鸿章一枪，那个沙皇的这个亲王去日本也被这个浪人这个刺杀。说这个呢就是居心叵测，这件事情呢就触发了一个这种政治上的冲突。之后呢就是康有为和他弟弟康广人就支持王肇去闹。那么王肇一闹呢，就是礼部的大臣呢只好把这个东西转了之后，同时呢就写了一个说明。写了个说明就是说那个我们之所以前面没转，就是因为他的里边提出的这种主张很怪，就是那个怕对皇上不利，因此我们没有转。但是皇上收到这个解释之后呢，皇上很生气，光绪皇帝很生气。但这个事情呢是应该你这个扣押他这个东西是违背了我的一开始的命令嘛，那么我的命令是让无条件的就上来，至于如何去处理我自有权衡。所以这样呢就 这个光绪皇帝呢就对礼部的几个大臣呢就很不满意，就让吏部呢去提出一个处理方案。那么吏部提出一个就是说处理方案很轻，或者光绪皇帝很恼火，就把他们都给免职。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只是一个个案，是戊戌年间的一个个案，但这件事呢就引发了很大的问题。就过几天呢，就是光绪皇帝到这个圆明，到了颐和园去看慈禧太后。去看慈禧太后呢，就慈禧太后也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特别是这种就是说这几个大臣的有的这种女眷，也是给太后呢经常在一起看戏了，这个打牌了，聊天了。那么就他知道这个东西呢，慈禧太后在那个见到光绪皇帝时候就提到这个问题，就那个这都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干部啊，那么都是经久经考验呢，你怎么能够就是这种那个听那种小臣的意见就把这几个大臣给免了呢？所以大概可能就提出这个问题，另外大概也提示就是说这个应该谨慎的从容的就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这可能是当时一个王道的事件引发出来，就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这么一个这种稍微有点言差语错，有点言语冲突。但是冲突之后，我们知道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那是个乖孩子，那么光绪皇帝给太后陪着太后说话聊天，吃完饭之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紧接着就招来了杨锐。因为杨锐呢是张之洞的第一弟大弟子，第一大弟子，也是这个什么四小军机刚刚提升的四小军机当中最沉稳的，有在北京呢也有这种政治经验。之后呢就是光绪皇帝就请杨锐这个提出一个建议呢，就是这个事情太后讲的这个就是不要这种太急躁，怎么能够找出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你们是不是找康有为几个人你们研究研究来做一个方案。这个时候呢就是杨锐作为一个很谨慎的一个汉臣，一个级别并不高了，这个小汉臣，那么杨锐当然知道清廷的规矩，就是小小的汉臣是不能议论宫廷内部的事情，就是太后和这个光绪皇帝是母子，那就是他们我没资格去议论。这个时候呢，光绪皇帝在杨锐不愿意议论的时候呢，光绪皇帝给他写了一个这种一个谕旨，就你说了之后，如果将来有什么有人去拿这个事说事找茬，那就等于是个免死的一个东西。这就是后来的这个东西，也就康有为说假名一代招，就这个东西。那么杨锐呢就拿到了这样一个东西，光绪皇帝给他写了一个这种一个诏书，杨锐呢这个时候就才讲了一个建议，而这个建议呢是1898年政治变革的关键，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那么这个建议我相信康有为一直到死可能都不知道，但是杨锐当时讲的呢就是一句话，就是如果一定要说，那么就是一句话，就是康不得去，祸不得兮。就是在北京闹的这个就是纷纷扬扬，像礼部发生这样一种事情，就王昭报效公堂，礼部刘大臣被免职的一系列这个事情的这种东西，背后都有康有为的这个影子，康有为的插手。康有为在北京当时就上蹿下跳，对中国的变革有一种超切的心情，有一种急不可耐的心情，这大概可能是当时官场比较一致的看法。所以杨锐给光绪皇帝的建议呢，就是要想让北京进入一种平稳的状态，就应该想办法把康有为支走。所以这可能就是杨锐的建议呢，使后边的政局发生巨大的变化，也是康有为发生变化。当然康有为不知道杨锐的这个建议，那么康有为呢，就这个杨锐的建议呢，就康有为这个光绪皇帝就接受。光绪皇帝接受之后，下面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那么执行的就是杨锐就去找他的同僚，就和他同时值班的另外一个小军机，军机战经就是林旭，林旭的二十几岁，林旭呢又是这个康有为的这种超级粉丝，就对康有为佩服的五体投地。那么之后呢，杨锐就让林旭呢就是想办法就劝康有为离开北京，不要在北京了，因为这个不久前呢，光绪皇帝已经下了命令，让康有为呢到上海去办那个，去接手那个几年来影响很大的就《时务报》，这是梁启超、黄宗宪 王康年他们办的这个食物报，就让他去办那个东西。但这里边有很复杂的故事，我过去也写过长文章。那么这样呢，就是林旭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去找了康有为，说你应该去这个去到上海去办报去。那么康有为讲说命令早就下来了，但是我有事情，我现在不去。那么林旭这个时候大概就在这种状态，林旭就把这个杨锐给他看的这个谕旨，光绪皇帝写的谕旨呢，就给康有为传达了。那么康有为就当然也就记下了，因为这里边确实有康有为朱同志，就是这个也不算是康有为后来很多人讲这个什么康有为这伪造的。其实我在研究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去讲康有为伪造也不对，就是确实康有为是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不知道背景，不知道这种真相是什么。那林旭的传达并没有讲出这里边的背后的故事和细节，但是他确确实实在海外把这个摸出来的。光绪皇帝的这个一个诏书，确实并不是这个并不是一个伪造的东西。那就是在林旭传达之后呢，康有为呢并没有这种乖乖的老老实实的按照这个思路去走。康有为当时就觉得呢，可能宫里边出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光绪皇帝下了一个已经下过明诏让我去上海办报，之后呢又让林旭来传达一个口谕。那么这里边康有为的想象力就使他觉得宫里边可能发生了问题，可能在这之前这种传言呢，就是九月份要有阅兵，在天津有个阅兵，太后和皇上都要去阅兵。那么这样呢，就是当时也有风言风语的讲，可能在阅兵的过程当中会废立，要把皇帝给废掉，之后再立新主子，可能这都是谣言了，这都传言。但是这些传言呢，可能也都影响了政治决策，影响了康有为。那么康有为呢，这时候就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东西，他认为很可能光绪皇帝一再传达让他走，是可能光绪皇帝一再传达让他走，可能光绪皇帝本身遇到了危险，要让他出去去救皇上。那我们当然，我们今天一百多年之后，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当然在康有为的想象当中是一个假故事，但是康有为就按照这个假的想象的故事往下去推演，去一步步的去做。那么在这之后这几天呢，他就在北京就去找了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日本的公使林全柱，那么希望日本呢能够干预，希望这个伊藤博文见到慈禧太后的时候能够美言几句，说他们这一波改革者没有其他坏心。我们今天就读这史料，你会觉得这个就感觉很复杂了。那么去找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那么去找其他的这种公使，都想希望外国。那么当然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康有为在北京的活动呢，外国的干预这种可能性都很小了。那么康有为呢就想到另外一个更极端的办法，就是应该发动这种兵变。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康有为一直在给清廷建议，就他并没有老能并不是经常能够见到光绪皇帝，他唯一就见过一次，但是通过上书的方式建议的成立这种参谋本部，成立就是皇上能够自己掌握的一个这种亲兵。那么这样呢，就是他这时候就想到了通过武装的手段去解决一个和平的变革的难题。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康有为提出的建议什么，就是他和谭嗣同商量，他当然是谭，也许是谭嗣同先提出，也许是康有为提出，反正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维园节后的一个方案，就是想请军方的这种政治强人，比如当时他们最后从在董福祥了和其他人袁世凯之间最后选择，就是有伪新思想的袁世凯，从天津呢带他小担练兵的带一些人呢到北京，到这个包围颐和园之后呢，再请那个大刀王武，请那个两广这个湖广的这种这个就是唐德常，请他们呢去把太后呢逼太后去交权。所以这个思路呢，就是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就容易就出了问题了。就这个时候这样的这个思路呢，谭嗣同就去受托就去找这个袁世凯，找袁世凯之后，找袁世凯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袁世凯就给谭嗣同就很恼火，因为谭嗣同是高干子弟嘛。我们今天去读袁世凯的记录， 读这个相关的资料的时候，你会觉得讲这个东西，一个是谁告诉你，你是作为一个高干子弟，谁告诉你两公之间有这么一个你死我活的冲突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怎么不知道军队的调动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呢？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这种具体的一个在前线小站练兵的人，是不可能把军队带到北京来的，更不可能去包围圆明园的。而在你看他的记录里边，他就提到说，我们平时都是在给士兵、给这个军人都训练的太后如何伟大，我们应该尊重太后。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让这个士兵去抓太后，那不是抓太后就把自己给干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袁世凯呢，用这种就是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这种一种方式呢，就说服了谭嗣同。谭嗣同就认为可能袁世凯讲的是对的。那袁世凯这谭嗣同就在从袁世凯那回去之后，给康有为就讲了和袁世凯的交涉。和袁世凯交涉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一个问题。康有为听到这个交涉之后，听康有为就认为呢，消息走漏了。消息走漏，因为在这之前他们的讨论都在什么，在康有为的学生圈和他弟弟和他的门人和他的仆人，就在一个很小的，就完全是自己人那个范围内，并没有扩大到别的地方。那么现在通过谭嗣同呢去找袁世凯，一开始他也认为袁世凯是自己人，因为袁世凯平时见到他，这个偶尔见到他可能也都很客气了。你们看怎么看资料，这个徐文肉，这个就是徐世静的侄子，就到袁世凯那儿去回来的回报，就是说袁世凯对康先生很尊重，都还是很这个很尊敬你。我们当然袁世凯告密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从康有为这就讲，这叫把别人尊敬的化为自己人了，就尊敬是一回事，是不是自己人是另外一回事。说这样的就是谭嗣同给康有为的回报，是康有为觉得消息走漏了。所以一百多年来我们讲的袁世凯告密实际上就是一个康有为一个推测出来的。就康梁在这时候推测，就是因为他认为袁世凯不是自己人，因不是自己人，那就是非我族类都其心必异，不是自己人，那就是消息他就知道了，那么可能他就告密。但是我们今天去读排比各种资料，反而可以看到袁世凯就没有告密的必要，因为谭嗣同找他是请他利用军方的力量来包围圆明园，包围这个颐和园。那么袁世凯不出兵不去包围颐和园的时候，这些文人就做不到。那么这样就从袁世凯立场来讲，就没有必要就是一定要专程去回报这个问题。从康有为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可能就看到一个东西，就康有为在这个时候呢就发慌了。那么康有为从谭嗣同从袁世凯回来之后，康有为就开始发慌，就觉得可能这个事情比较麻烦。而且人一发慌之后呢，就看到什么都不一样。他回到南海会馆，就觉得好像有人来翻过他的东西，墙壁那个地方掉了一块东西，他就觉得有人可能来这个超过他家。说这样的就是他就后来就这个什么，就这个离开了。他就离开了，他就觉得就是在这个不行，所以在和他的弟子们商量之后呢，就在选择一天呢就离开了北京。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康有为的离开北京才使问题复杂化。康有为离开，那就是出了大问题，就是因为他毕竟在北京是一个活动量比较大的人，就上蹿下跳和这个高官。和底层和各方面的他都有一个这种频繁的这种接触，几天不见了，那这个东西就觉得很麻烦，很是个问题。所以这样的就是消息走漏的最后引起了这样一个变化，说过了去这个就是后来今天去这个步兵统领衙门到南海会馆去找他，结果去找他的这时候又发生一个这种意外的一个东西，就是错把他弟弟当做他。说三伯弟弟有他弟弟康广仁，那么康广仁可能就是说这些步兵统领衙门的这种军官士兵也不认识他，就把他当做一个那个，就把他当做康有为，这样呢就在康广仁呢就进到这个就被抓进去，当着康有为抓进去之后呢，过了几天才出了这个，就是康广仁呢 大概在里边可能只要问他审他就你康伟你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但康伟就这个只要审他人讲康伟把他错认康伟，他就认为他哥哥呢是安全的，说这样坚持也不能很久啊，因为坚持不能很久就是到他自己当然清楚，如果三天之后他就觉得可能他哥哥已经脱险了，就还在审他康伟呢，还把他当做康伟呢，他这个时候就判断他哥哥可能脱险了。那么在这样一种就像我们讲的双规状态啊，那信息完全这种闭塞，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东西。那么在这种状态呢，康广人就开始在里边讲了一个英雄故事。我在近代通史的那个里边，我写了一部分，我就分析了他这些史料。康广人就在里边这种讲了一个英雄故事，才引发了后来一连串的问题。他就讲了，如果不是你们动手早，我们可能已经就是实现了一个大的这个革命，可能就维新元年就开始了，可能那个太后呢可能就已经给废掉了，就这种呢就在他这样一种这种交代讲的之后呢，那就引发了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消息传到就是绕开了光绪皇帝，传给了慈禧太后，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光绪皇帝，就康广人讲的东西涉及到光绪皇帝。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得到执行，包围颐和园，这个控制慈禧太后，那么这个事情能够得到执行的，当然是光绪皇帝是个受益者。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研究，如果我们去研究，我们去系统研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这个关系，我们也知道。在光绪皇帝那儿是一丁点儿对慈禧太后这种什么这种野心或者说想法都没有，他们母子之间至少从光绪皇帝的立场来讲是对他母亲没有任何这种不忠的想法。那至于慈禧太后，我们很多人讲慈禧太后有想换光绪皇帝的想法，但我认为在这之前也绝对没有，在1898年之前也绝对没有，1898年之后正面之后确实可能会这种升级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但是总体来讲一直到1908年他们母子去世，大概并不是一个冲突不占的主导地位。所以这样的就是等这个事情传到了慈禧太后那儿来，我们看政治逆转呢，就是我们这个经常讲的就是戊戌政变了。就1898年的9月21号这一天，农历就是8月初六这一天，就是光绪皇帝就是这个请求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那么慈禧太后呢从那开始呢，也就从幕后，从政治幕后呢又回到了前台，就回到了1888年光绪皇帝这个亲政之前的格局，就是使他由慈禧太后来最重大问题做最后的这种决断。那么当然也是这个1894年之前的这么一种格局了。1894年之前我们知道光绪皇帝作为建熙皇帝的时候也是慈禧太后在做重大决策。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1898年的政治逆转，所以这个里面呢可能值得我们去分析。所以今天晚上讲的我这样讲，从这个脉络还是讲的康有为吧。在时间的原因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大概差不多不到一个半小时，那么剩下还有半个小时时间呢，就各位如果有什么可讨论的，而我又能够知道又能够讨论的，我愿意给大家一起讨论。咱们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嘛，我就先讲到这儿啊，谢谢各位。哪不对的地方呢，大家也可以批评，可以尽管的这个一起讨论。所以这个就我先讲到这儿，谢谢各位，谢谢大家。